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92集，齐峰这才与他说晚安。云建维挂了电话，摘掉耳机，倒进床里，脑袋埋进被子，只露出一小截雪白的后颈，像只柔软的小动物闷头钻进自己的窝，露一截尾巴在外面，无精打采的软趴趴搭着，不自觉发出希望被抚摸的身体信号。可惜他很久都没有得到他最想要的那个人的抚摸了。快收假时，云建维顺利拿到自己的雅思成绩8.5 分，他对自己的分数挺满意，开学后就开始马不停蹄跑申请、填材料、准备面试。 S 大的交换生申请竞争太激烈，云建维的平均绩点低了，在第一轮申请条件审核的时候就被打回了。云建维不死心，拜托辅导员给他争取了个机会，想赶在第二轮审核之前再投一次。他换了个要求稍低一点的目标学校，重新写申请书、填材料，为了尽可能润色自己的背景，还特地跑回临安找爷爷奶奶帮忙过目自己的申请资料。他还打听到届时会有目标学校的外国老师亲自来 S 大参与审核和面试，于是连着几天不分昼夜地写英文文书，找英专的学姐帮忙改专业词汇和语法，找申请到英国技武学校的大神前辈帮忙看文书内容。一整个九月，云建威都在为交换申请奔波。11月，夏天已远远过去。天阴沉沉的周五下午，云建威去学校综合楼办公室，拿到他的交换生申请录用通知书。这两个月来他简直要累死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跑、自己写，咖啡喝完了两箱，脸本来就小，如此折腾下来又瘦一圈。好在目标达成，云建威出了综合楼，站在台阶上松了口气。他摸出手机，动作没过脑子，点开齐峰的电话，就在即将播出的前一秒，他看到两人的通话记录显示最近一次通话是在一个多月前。他都不记得那次通话是什么原因了，或许是齐峰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好好吃饭。两个人的聊天记录内容也毫无看头。齐峰时而询问他在做什么，或许是想了解他的近况。那阵子云建维永远在写材料、写文书，抱着学姐和前辈的大腿哀嚎，回复给齐峰的内容自然就千篇一律。这大概让齐峰产生了他弟可能不大想和他说话，所以这么敷衍的体验，后来也就慢慢不再问了。云建维低头看了会儿手机上齐峰的电话号码，最终还是把手机收回了口袋，走下楼梯。想好了吗？云建威在心里问，不知道在问谁。他还要等多久呢？周末的时候，云建威接到一个挺意外的电话。 微微呀，想不想你彭姨？姨现在就在你们学校门口，现在有空和姨见一见不？ 电话那头，彭玲中气的声音响起。 彭姨，你什么时候来绅士了？怎么不早说啊，我可以去接你啊。你等等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 好嘞，姨等着你。 云建威连忙从床上爬起来。云建威迅速换好衣服出门，直接拦了辆车赶去学校。下车后，他小跑到学校门口，抬眼就看到彭玲背着个包站在花坛边，旁边还站着个麦璇。那一刻云建维想转身就走，但他忍住了，调整下心态，换上一副笑脸走上前。 彭爷。 彭林看见他，惊喜朝他快步过来。 微微，姨想坏你了，来抱一个。怎么瘦了这么多呀？你这孩子是不是又挑食了？ 云建威笑眯眯的。 哪有，就是最近忙。 麦璇落后一步走上前，笑着说， 齐峰和王老师还在外地开会，就托我来接一下阿姨。阿姨可想你了，刚才一直和我聊你小时候的事呢。 云建伟礼貌对他笑笑，转头去牵彭玲的手。 彭姨，你别老把我小时候的糗事说出来。 彭玲与他并排走着。 你小时候那么可爱，哪有糗事儿？你小麦姐姐可喜欢和我聊天，跟你一样讨人喜欢。小麦，来来，我们三个一起吃饭去。 麦璇也上前与他们并排走，看云建威一眼。 我当然乐意，就是不知道微微愿不愿意。 云建威淡定道， 当然可以啊，你想吃什么我带你去吃。 三人就在学校附近找了家炒菜馆。彭玲这次来是给齐峰送点过冬的衣服和一些自己做的小吃，本想来看看儿子，奈何儿子太忙，周末在外地开会回不来，彭玲只得把送来的东西放在齐峰宿舍楼下的宿管处。云建威点好菜，先去买了个单，回来后麦璇和彭玲还在聊得热闹。 阿姨，我跟你说啊，阿峰现在可厉害了，他刚进咱们师门，王老师到哪儿去都带着他，这次开学术研讨会也把他带去了。阿峰不是硕博连读吗？王老师想让他明年就发篇核心，现在天天鞭策他呢。 彭林听得喜笑颜开，还要做谦虚状。 那小子呀，就是读书强点儿，其他都不行，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。我跟他说过多少回了，教授和前辈帮他这么多，要懂得回报。他呀，就是节木头。 我们老师最喜欢他这种诚心静气、不骄不躁的，太圆滑的反而不喜欢。 云建威几乎没参与他们的对话，只独自去拿饮料和水果。回来的时候，又听彭玲对麦璇说：“ 小麦啊，真是麻烦你照顾阿峰。你性格这么好，也就你受得了他那闷头闷脑的性子。” 云建威愣了一下，看向麦璇。麦璇也看了他一眼，冲他一笑。 我们微微性格也好啊，他们兄弟俩关系这么好，我看着都羡慕。 微微啊，是阿峰看着长大的，阿峰把他当最宝贝的弟弟呢。他们俩呀，比亲兄弟还亲，多少人都羡慕不来。 羡慕我什么啊？我这么任性不懂事，我哥都快受不了我了。 你哪里不懂事了？你这么乖，阿峰最疼你了。 林建威没说什么，端起碗吃饭。麦璇和彭玲非常聊得来，麦璇热情大方，又会逗人开心，总能让彭玲乐得合不拢嘴。云建威巴不得有人陪场子，乐得自己轻松吃吃喝喝，时而跟着笑一笑聊一聊。彭玲来了一趟没见成儿子，不打算多留，好省一顿晚上在外住宿的钱。与云建威和麦璇吃过午饭后，他便要前往车站赶回家的高铁。云建威自然要把彭玲送去车站，麦璇也说要送阿姨，还让他们在餐馆里等一下，暂时离开不知去了哪里。